大家好， 大家好， 又是今个星期本土旅游团的时间啦。 系旅游团， 本土旅游团系喂，点解哇？诶，今日先食系嘛？系咯，荒山野岭。 我哋为咗，我咪本身 环境清幽，我哋 本身我谂住再荒山野岭啲嘅，但系我惊大家熬啲。 系头先上到去嗰度，佢话好似咩啊？灵探咁样，有金塔又成，我话唔好啦。 过咗时机， 系 over 咗少少 ，over 咗少少。 點解會揀呢啲咁嘅户外環境咧？ 係啦，咁我哋其實今集嘅主題咧係同呢個環境係完全唔拉，係有少少關係。 有少少。 但就主題係唔拉緊。我哋今集個題目咧就係、是、上個星期講嘅期票嚟嘅，咁就係、是、因為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啦。咁我哋如果出去作為一個男性咁樣，你出去 gathering 唔係殘次嗰啲啊，即係一扎朋友仔男男女女咁樣，咁你見到心儀嘅對象，你希望能夠能言善辯或者成為嗰個 party 入邊嘅焦點嘅時候，咁你點都麻甩仔出街，唔好好似我咁要帶三個魔術啦，你都帶三兩個笑話或者三兩個鬼故咯咁樣。咁我哋就講翻笑話同埋鬼故咯。咁 即係有啲渣男， 係有啲內容嘅咁樣。咁我哋或者可以分別講一講一少少經歷，然之後先同大家講，或者講一下先啦。我哋講下 先，我介紹咗自己先。我係咩？ 頂你個仔！我係阿伯啊。 好，咁就係、是、 嘉賓啱啱介紹。 咁就係我是葡萄嘅第四集，叫做《旁身三寶》。 旁身三寶，煎釀三寶定？ 但係第四集。 已經是第四集嚟㗎啦，係呢個 series 嘅第四集。 咁主要咧，其實就我哋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咧，就譬如我哋講鬼故咁樣，咁我自己嘅平時咧，就真係帶翻三幾個，即係自己聽聽埋埋，因為我哋都好中意聽鬼故嘅，所以上一集一講話呢個 topic 咧，我就諗起佢啦。咁咁啱一揾佢，佢就真係 OK 喎，因為如果我聽日先揾佢咧。他已經不在香港了， 存在 他一年後才回來了， 存在這個空間 了。哇，真的好像、啊、這麼奇怪、啊、這些就緣分了，就找你了，這樣那就怕了。那主要就是說什麼呢？其實我就覺得講鬼故來計呢，那通常你們覺得怎樣的鬼故才是會恐怖一點的 呢？嚇、啊、到他那個少女 花容失色， 不是慈善拍在你那裡 哇，他經常想要黐埋你那個效果， 花容失色沒有意義。 我就覺得咁樣嘅，其實講故事咧，無論係鬼故事啊定係笑話咧，咁嗰、那個説話嗰個演繹能力，即係表述能力好緊要啦。咁點樣去形容得生動啲啊，多啲形容詞，那個畫面令到佢聽嗰啲人個腦入邊個畫面豐富啲，就係、是、要想像嘅空間俾到人哋啦。呢、這個好緊要嘅。咁我哋即管示範一下呢啲錯誤嘅示範啦。 即係我有， 梗係打定底先啦。 首先就去到間房，跟住就我開門啦，跟住見到只鬼，我好驚，完嗰啲 完， 冇內容，你嗰個直情係冇內容，你 只 見鬼啫，淨係見鬼咯， 好驚，好多人，好多人， 好驚啊！ 而家嗰啲表達手法係就係咁上下噶啦，即係佢冇形容詞啊，即係入去，我見到好驚，咁完噶啦，即係跟不停咁講，跟住形容詞真係好驚，好驚， 開頭中間同埋結尾咯。 好多人係咁樣嘅，咁、但係其實你哋嗰啲咩中學、小學咧，嗰啲讀嘅書真係讀屎 唔係，因為學校冇教呢啲嘢 嘅。有，有寫文，有作文㗎嘛。係 啊，擴張句子。 冇人同我講過，我作文寫嗰啲字咧，同我究竟我講嘢或者出嚟講故仔有咩分，有咩關聯冇 嘅。 我讀嘅書，我講真嘅，我讀嘅書咧咁多年作文咧，佢淨係同佢講坐啊，坐啊。加多啲四字詞語落去，咁就 OK 噶啦。 冇，唔係咁。我同你個年代應該都 唔係啊！我間學校讀屎片嘅，係咁樣啊！屌，唉死，中文阿 Sir 唔好睇啊！好，差完啦。 佢應該唔認得你嘅，咁多年你嗰個身形嗰度。 認得咁上下成日都係食飯嘅，好啊。咁講下咩先？不如你講啦，你頭先咪講係咯。你不是話你有四個半，你講個半個先啦。 嗰半個 嘛，半個 即係要暖下場先嘅。我哋而家 嗰啲渣啲嘅先。 咁 渣啲嘅靈異經。 喂，其實我想講，由始至終咧，我都係冇介紹過自己。 唔使介紹嘅， 需要介紹。 係最尾先。 係啊，咁總之，因為我嘅工作係成日都要住啲酒店啊，咁樣。 要外出嘅。 喂，咁酒店就最多呢啲故事㗎啦。 係啊係啊，好驚嘅， 都好恐怖嘅。自己一個喺房 啊、 浴室啊、聲啊、電視啊，咁 OK。我哋今日開波走廊都好多。咁我哋講個電視嘅先啦。咁啊，男士們，你哋中唔中意睇波？ 有得睇就睇啦， 有得睇一定會睇波，係咪？咁我有個男同事咧，喺夜晚如是者咧，都係我自己沖完涼搞掂曬啲嘢啦，自己私人時間又未眼瞓，咁啱嗰日有波睇，咁啊就睇波啦，自己一張床摁摁腳喺度食花生飲啤酒，咁啊睇睇下， 喂，好大鑊噶喎，其實突然間睇睇下部電視轉咗台。咁 OK 唔緊要，我當係跳掣。 天氣潮濕。 轉翻啦，係啊，轉翻啦，睇，撲街。sorry， 我講得粗口啦。咁啊，臨入波嗰刻又轉台。咁啊，如是者其實都真係轉咗好幾次，係真係好猛噶。你睇緊全程投入係咪先？咁如是者其實真係轉咗幾次嘅。咁佢都 feel 到，誒、欸、有料到喎，應該有啲嘢喺度嘅。咁啊。算我忍你， 病假嚟緊，我 係啦， 攞遙控器， 都唔係，即係而家嗰啲電視，誒唔係而家有啲電話可以轉台噶嘛，係咪？係、啊，不過唔係嗰個年代 ，OK， 冇咁先進。咁誒、轉咗幾次真係燥啦。咁啊，佢係男士，佢都唔好嘢嘅，佢都係哥哥好惡嗰啲嚟嘅。咁啊忍唔住，誒瞓啦你，我睇完咪瞓咯，我冇阻住你，做乜嘢啫？跟住真係好犀利，唔係係佢教識我，原來咧對住呢啲嘢咧。其實有時真的要惡的， 唔係啊，講粗口可以嚇走佢。 係啊，真的要惡的，你不可以話啊，好驚啊，對唔住，對唔住，我瞓啦。咁其實你自己仲驚，咁佢係惡過佢，即係鬧完之後咧，成件事是完結咗噶啦。 可以看到現場啊！ 睇完波真的可以睡覺啦。 咁呢個不是靈異經歷啊，呢個笑話嚟喎，我覺得。 都少少，唔係佢教曉我哋咧，其實遇到啲嘢咧就唔好拗底，係啦，惡過佢。嗯是啊，溝通到的。 咁咪咁，你嚇唔到嗰啲少女，然之後啊，好驚啊！咁然之後， 我呢個嚇唔到呢、這個。我聽完我都唔驚，我只係覺得我好勁啊你。 咁但係因為我哋 原來都有用嘅喎，原來。咁啊，大家你覺得 OK 啱唔啱先啦？重新。 我是葡萄呢個系列咧，係教人點樣可以誒。 當我去蒲嘅時候。 冇咁嗱， 多啲溝通。 你當誒嗱、其實我覺得都有用嘅，俾我覺得你誒好犀利，我仰慕你啊嘛。系、你應該唔得噶。 我你講粗口真係好勁啊！其實我講粗口好勁嘅 ，OK。 好叻噶，好有一手嘅。 唔好有示範啊，係啦。好，咁你繼續啦。 呢個係暖場啫喎，即係呢個係半個。 嗯，半個。係啊，咁就係冇啦，你冇個。 唔好住啦，你繼續啦，你繼續啦，你繼續。 要我再繼續。 係啊，你繼續，你繼續。 誒，仲有一個 係。雖然佢咧就係女性啦，女士啦，咁你會話啦，喂，我哋今集唔係講我哋男士出去蒲嘅時候有啲咩可以講下咁樣鬼故。 誒、我 其實都可以嘅，係啦。 我啲故事好多都喺男士度聽。 係啦，同埋佢咧都，因為我認識佢，我哋都好中意傾呢啲嘢嘅，又驚又要驚又要傾嗰啲 係 咪？ 係啊，唔係啊，即係第一次認識佢，咪就係講鬼故咯。 係咩？唔知係咁樣諸如此類啦。 即係嚇、你而家就係將嗰啲招擺出嚟啫嘛，明嘅。 哇！俾你咁樣入我真係啦。好啦，咁誒係啦，你又話你有幾嘢噶嘛？你慢慢發啦，係啦，冇問題嘅。 有一個 OK， 咁嗱，同樣地都係酒店啦。咁啱啱講完，講完電視，我哋講浴室啊。 浴室 都 OK 喎，好，浴室其實都有好幾個嘅，咁我哋進階版少少好唔好？啲誒、因為靈異事件有分好多種噶嘛， 有時有啲我咪諗起個煙霧瀰漫睇唔清啲嘢啊，拉咗個浴簾， 即 係 大家都 唔知開唔開好啊嗰啲。 我嗰個心理壓力好高啊嘛，我好怕嗰一下，其實沖完涼開完即係嗰啲舊式酒店咧，咁誒。有些是真人真事，即是怎麼說，不是叫真人真事，是真的有事情發生過，引申到那個地方有一些靈異事件出現了，那那個我估應該都真事來的，不是我估計是真事來的了已經，那就我們有時候很熱，夏天熱辣辣，那你回到房你那條褲其實有時候那些衣服你真的未必再穿到的了，那你可能會選擇洗衣服 洗一洗佢， 系啦，冲一冲佢，晾一晾佢，咁你总要扭干佢噶嘛。咁嗱，入住嘅旧式酒店咧，大家一定系好心记忆嘅洗手间咧，系有个浴缸喺度，系咪？跟住有条柱拉嗰啲浴帘啊嘛，吓、咁佢就挂咗佢嗰条裤咧喺嗰 条贴， 系啊，嗰条贴喺 横梁 嗰度啦，系啦， 将个晾 一嘢晾咗喺嗰度， 搞错有衣架噶嘛？ 唔係，佢係掛咗喺嗰度咯，攞衣架掛咗喺嗰條通度，咁啊，跟住咧就將條褲扭乾咗佢，咁啊，搞掂曬啲嘢，沖完涼啦，都咁啊，瞓覺啦，咁啊，瞓下，我突然間感受到好熾熱嘅視線喎，好似你哋而家兩個咁， 我冇， 唔係一擘大眼，哇，正啊，有個美女望住。男仔嚟，我嗰個男同事嚟嘅，有個美女望住佢， 咁當然 佢又講粗口啦， 冇老公 又講粗口， 冇老公唔係我斯文，我唔係成日講粗口，冇得講啊。 唔係佢頭先都係複述佢師兄嘅粗口啫， 唔係我自己講，係啦。咁咁佢都諗，因為其實我哋酒店好多時都係淨係住一晚嘅啫，咁都走咁有時就真係大被冚個頭，咩都睇唔到，咩都睇唔到，瞓覺好眼瞓，咩都睇唔到，眼花眼花，咁就過咗去算噶啦。咁啊諗住完團啦，翻香港，翻到屋企冇事噶啦，其實咁啊，但係點知連續幾晚瞓覺都係依然係受熾熱嘅視線去歡迎， 幻覺嚟嘅啫。 行我唔到嘅。 如果你一開始可能會覺得係咯，咁但係如果你幾晚同埋，即係你知道其實你嗰輪時間係真係好唔行運，嗰啲叫咩？好運滯。 唔努力。 又係好唔努力，咁啊真係揾人去問啦。咁當然問喂你去過邊啊？你即係做呢行係咪先？成日都唔喺香港。哦，我啱啱去完邊個地方咯，咁其實都冇特別事發生嘅喎，咁你有冇喺房係啦？ 咁樣都叫冇特別事發生喎，你 喂嗱，其實你自己洗衫啫喎，你唔會特別。 唔係你話好熾熱嘅目光嗰下。 啊，唔係阿 Min 係佢喺你係佢嗰個人問佢你喺房做過啲乜嘢，或者你個團入邊有冇發生過啲咩特別事？ 熾熱眼光跟住你翻屋企喎，仲冇乜特別。 係啊，跟咗你翻屋企正喎、啊，有女跟你翻屋企，你都係想要呢啲。 我哋唔係教帶呢啲翻屋企 我哋想帶第二啲，帶啲正常啲嘅翻屋企啊。 咁跟住即將所有嘢慢慢復述翻嚟啦，然之後再去翻查咧，發現原來佢犯咗個咩錯咧？咪喺入邊洗牛仔褲嘅、嗯，洗牛仔褲之後，我唔知點解人哋扭乾衫咧係即咁樣扭噶嘛。OK， 佢將兩條褲腳咧打咗擊。OK， 咁原來嗰個房間入邊咧曾經有一位女士係喺入邊上吊。咁佢嗰一下咧就刺激咗嗰個靈體，就係 個朋友， 我都係咁就咁橫掂都係啦，你都做咗引咗我出嚟啦，我咪跟你走咯。 咁你如果講嗱，譬如你講大概呢一類真係開始恐怖嘅故仔啦，即係譬如你喺個場入邊啦，即係玩嘅地方講呢類型嘅故仔，啲女仔咧去到呢啲情況會俾啲咩反應？ 佢唔係咁樣反應， 我會唔係有啲真係好驚嗰啲，我真係起曬雞皮。唔係我會黐埋，但你要睇嘅其實嗰個場合講嗰個人有意思嘅就梗 即刻黐埋佢啦。 好驚啊！係啊，如果唔係就我鬥大咯，繼續講啲恐怖啲嘅俾佢咯。 都你覺得都 work 嘅，即係 work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鬼故係真 係 好， 打開一個溝通， 因為呢啲靈異嘢同埋， 但係你唔，但係都係句，你唔會一行埋位就 我講鬼故， 啱啱認識你咁開心，不如講鬼故俾你聽啦，係唔會咁樣㗎，記住係啦，係有開場白，即係唔好 ，Hi 小姐你好，開場白之後就，不如我講個鬼故俾你聽， 我變個魔術俾你睇， 係啦， 好多鬼故旁身㗎喎，咁都唔會嘅，但係即係你要打開一個話題。其實魔術真係一個好好嘅旁身，即係代係代。 冇錯啦，所以大家有興趣記得睇翻佢上一集，教咗㗎啦。 唔係佢都成日洗出嚟嘅。 夠啦，我 扮埋身上。 退休好耐啦，係啦，真係。 咁跟住，如果你見到啲少女有反應嘅時候咧， 咁就真係咁，我哋唔好問我。 咁就要俾個進階版。 咁我哋就應該要嚟一個進階版嘅。 進階版就有， 唔係我哋係 increasing order 噶嘛，慢慢嚟。 但繼續係我， 你講故事嘅， 你有冇 share？ 唔係你講故事嘅技巧，其實係需要由淺開始，跟住氹佢入局，跟住就越講越 咁我啱啱係咯，半個而家一個嗰個其實都唔恐怖噶嘛，即係因為只係因為 其實開咗個話題，之後大家有互動咁樣，大家再 share， 之後 睇下佢落唔落答，即係呢個話題佢 O 唔 OK 先？ 係啦，係講下啲即係一唔好一開始就去到好。最恐怖即係如果你有三個鬼故袋起身正常嚟講你嘅鋪排都係 應該最尾嗰個擺最尾嘅， 最驚嗰個係要擺到最後， 得意嗰啲就擺最前，係啦， 即係最終原來係夠嘅， 因為點解就係氹佢入咗局先啊嘛，都唔係好恐怖啫，咁佢就繼續聽， 繼續聽啦。哇，好似好多喎，好得意喎，呢啲經歷， 狗啊真係， 唔係咁樣 嘅咩？唔係啦，咁啊，咁我喺呢度同大家 share 下啦，如果咁講。 咁我諗我排第二，我會係呢近排聽嘅就係呢、這個，即係我諗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即係一啲正常弱能人士啦，即係係啦，啲叫智障係嘛？ 嗯， 係啦，咁佢智力障礙嘛，咁佢哋會有啲即係輕度嗰啲，即係溝通能力都 OK 噶嘛。嗯，即係咧喺呢度就係呢邊，你哋住嗰邊啊，就係七人叔叔氹佢講嗰度咧，係啦。打哥哥推伯伯落地嗰啲啊，咁你，但係佢都會同你溝通到噶嘛。咁咧一間嘅中心咁樣啦，咁啲職員咁樣，咁職員就都有聽聞過，即係嗰個上址係有啲嘢㗎啦咁樣。咁當佢閂門啊，第一日閂門啦，咁就 lock 咗門嘅，然之後入去，咁啊得翻佢最後一個 staff， 咁佢就同埋另一個剩下最後一個智障人士咁樣，咁就走啦咁樣。咁佢咪一齊離開嘅時候，咁就，但係佢一定轉頭想帶埋嗰個智障人士走嘅時候咧，佢就覺得見到有個影咁行咗入去，咁啊咦，唔係得翻我哋兩個嘅啫咩？咁樣，咁佢行入去睇又冇人喎，咁兜運圈都望一望冇人喎，咁唔懷疑就算數啦，當自己眼花啦，咁就帶咗嗰位人，即係兩個一齊走咗啦咁樣啦。咁到如是者第二日啦，如是者到佢同一個 situation， 兩個人喺度走嘅時候，咁鎖咗門嘅，冇人入到嚟噶啦。And then 咧，佢就行埋去，咁佢見到嗰個智障人士咧，就喺度笑喎。咁你知道正常有啲病患會係唔係病患，即係有啲 人會自己笑 噶嘛。咁佢又唔屬於自己笑嗰啲嘅。咁佢咧就向住埲牆個牆角嗰度笑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埋去問佢啦。 呢 啲好驚，你笑乜嘢啊？咁問佢，睇要畫面 OK。咁佢就問佢：你笑乜嘢啊？咁問佢啦，個職員問佢。咁我嗰個智障人士就話： 佢真係會答噶噃，佢 係真係會答。佢就同佢話：哦，我冇啊，我同姐姐玩啫嘛。咁講，咁跟住然之後，嗰個人就問佢： 姐姐， 咁當然係長角睇唔到人啦。咁然之後問佢：姐姐同你玩啊？係啊。咁姐姐依家仲喺唔喺度啊？喺度。誒，睇下，佢仲同我笑啊！咁講係啦。跟住話，咁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即係佢，我心諗咩人嚟，仲可以諗，即係仲可以如是者問咁多問題，好啦驚咁應該係。佢就問佢，咁其實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姐姐係咩樣噶咁樣？跟住佢就話：姐姐咧頭髮好長嘅。誒，佢依家都望住你笑啊！嗱，呢啲咧就係鬼故啦。通常咧， 但 係 都係啦，呢啲鬼故 OK 喎，佢嗰個氣氛都做得好。其實講任何故事，記得咧多啲形容詞，形容一下個人嘅反應又好啊，形容下個環境又好啊， 形容嗰件嘢又好啊， 件嘢又好，因為咁樣你先至令到嗰個人有想像空間，佢一諗嘢啦， 自己去諗， 先至會嚇到佢。 而再下一個 step 咧，佢咪望住你笑咧，幾多篤佢知唔知？ 即係我 當你想 fuck 佢嘅，你篤佢啲。 我又諗啊，如果嗱，譬如一個人講嘅古仔都 OK 啦，即係嗰啲人都開始驚驚地啦。如果個麻甩仔，即係麻甩仔，算啦，有個少年， 即係你啊， 有 自己 係啦，有個少年，跟住咧佢咁嚇佢嗰啲少女 O 唔 OK 嘅咧？其實係咪 OK 唔 OK 咧？呢、 這 個行為， 唔係咁，咪同佢頭先嗰啲 唔係你擁佢或者拍下後邊咁拍佢嗰啲咧，係嗰啲應該反感嘅。我覺得就係、是、我唔知道，可能啲女好快，我唔知 道。未至於反感嘅。 但我覺得係咪？我覺得咁樣做有點點低手。 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未至於話會反感，但係反正唔會加分咯。呢啲 即係少做，少做 真係唔會加分咯。 有機會扣分，但係唔會加分嘅嘢，好多做嘅都係 冇意思嘅。 你寧願喺個故仔嗰度。 加翻多 個起承轉合嗰度鋪落去。 乜嘢？如果即係譬如你，因為嗱，其實因為個場咧，你一個人講鬼故就一個圍住嚟聽噶嘛，正常。咁我哋呢啲我哋梗係執下雞嘅啦，即係你講 OK 啊，引到啲少女圍嚟嘅，我梗係改。 誒，佢好似有少少動動地起緊，佢想揾人嗌喎。 我去執雞嘅啦，係咪先？咁樣證實。有啲乜嘢嘅行為或者嗰啲咁樣黐埋你執雞咧，係有啲著數咧，或者唔好咁容易令人反感嘅咧？ 我覺得唔係嗱，其實好重要嘅。當你真係覺得佢係驚緊，係、我都真係起緊雞皮，梗係唔好嚇啦，想死 翻扯咯。係啊，係咯，轉頭橫邊財咁，你仲唔知嘅嘢啦？ 咁但係如果你嗰個時候走埋嚟，可能安慰少少，安慰，一安慰少少，咁嗰下都幾窩心嘅。 唔使驚，唔使驚你。 係用嗰啲嘅。 有冇水啊？你唔好成日理佢啦，佢講笑。 即係啊，不如我哋講個笑話，開心下嚟，咁就死緊啦。 係啊，錯咗，唔好。呢啲係錯誤示範嚟嘅。咁但係暖心嘅嘢係好加分嘅、 因為你記住個狀態就係、是。因為那個人是說緊故仔啦，跟住你就去 執雞啦， 咁你執雞，我哋好 我哋形容詞用得衰啲 啦。咁我哋去執雞，咁嗰個過程就係應該係單對單，即係話哦， 表現你細心貼心嘅一面。 咁梗係單對單啦，點啊要二合一？ 群抱咁樣執雞啊！ 咁咧，咁你呢個你就知道，如果有一個講故事叻嘅人咧，大家係有機會好多雞執下咁樣。 係，所以你自己如果即係話你自己如果講故事唔叻，你嘅詞彙唔係夠豐富咧， 就打 你可以靠人哋嘅。 咁你就記得約多啲呢啲 friend， 約多啲呢啲 friend 出去飲嘢係啦。 所以點解識人要好過識字？ 好啦，我哋再講啲好無聊。 佢冇嘅，你繼續啦。 佢冇嘅，即係佢就係執雞。 唔係佢上次已經講咗咧，因為我上次嗰集，我哋講親身經歷嘅時候，佢已經講咗啦，係咧。 OK， 咁仲有一個我都真係幾驚嘅嗰個。 驚嘅都有 啲。OK， 好。咁我哋離開我哋間房啦，不過依然存在於酒店嘅。 都係酒店嘅，因為 都係酒店係啦，冇錯。我哋成日都接觸酒店。 咁其實酒店真係好咩喎？ 喂，咁一定。有啲噶啦，始終係啊，電梯驚唔驚？其實 好恨嘅。自從點解會咁驚咧？睇咗呢個，見咗呢個，睇咗呢個見鬼二啊，一定二啊，一啊，唔記得咗， 知唔記得？ 有個名個阿伯咧，俾人揼撚咗個頭。 係啦，哇！屌，我正想話俾 你打翻屋企嗰啲屋嗰啲電梯屋村嗰啲咧，嗰啲電梯咧，咚銀曬色嗰啲，知唔知啊？白燈光 嘅， 係你打翻咪見到啦，係啦，跟住哇嗰啲。貼真係恐怖到咧， 因為你要越貼身嘅嘢，你先越恐懼感越大啊嘛。 嗯。 咁今次都係一個電梯嚟嘅。 酒店嘅電梯。 酒店嘅電梯。咁我 師兄啦， 都係我嘅師兄啦。點解全部都係男師兄？ 因為佢有好多師兄咁樣 friend 佢咯。 全部都係男師兄。咁佢有食早餐嘅習慣嘅，每朝早 咧。好多人都有食早餐。 我冇食早餐嘅習慣嘅，因為 我呢排都戒咗啦。 我唔食早餐嘅，因為直接就出發。咁佢就即係朝頭早會早啲起身，準備好啲嘢，咁啊搭 lift 落大堂食早餐。咁啊，如是者嗰日都係啦。咁佢好記得喎，又真係，可能佢講緊係8:30出發，咁佢嗰日就7:09。咁咪落去食早餐，半個鐘 OK 啊，係咪？慢慢食個早餐，飲杯咖啡，咁啊入 lift。按了 G 掣閂門啦，問落去過了地下冇停到，咁佢冇懷疑嘅，即可能啊壞 哦，即係有 basement 嘅， 係啦，咁 即係 佢，因為你就見到佢落咗地下 G 醫院就話負數係 擺嘢啫，唔係佢唔知係負幾定係 B 幾咁樣落嘅啦，反正就係、是。咁一路落，佢都仲喺度諗緊，咦？乜呢間酒店有 basement 嘅咩？冇一二層嘅時候，佢都覺得，咦？有 basement 嘅咩？但係啲掣冇嘅喎，咁都冇懷疑啦。咁但係開始唔對路啦，越落二三， 即刻呢排喺度落緊嘅， 因為佢都 feel 到係落緊嘅，二三四五，咁就應該係 埋落地啊！ 停到我諗真係六層，即係負嘅六七層先至，終於都停咗，叮開門。 咁點啊？即刻撳翻閂門。 黐線！你會唔會即刻撳啊？你梗係望喺出邊先。 哇！喺咁樣海嘅咩？ 望一望。 唔係一定。 會唔會好似巴哈上咁突然間落到黃 出？ 我有個人嚇咗你。喂，嚇咗你望下，你望下啲咩？我係嚇咗一下嘅，我想講。咁跟住。 通常監製唔會剪嘅，放心。 唔係你望下有冇嗰一下，咁跟住佢望到出邊咧係好暗，即係好黑黑暗暗，但係唔係話未知望唔到出邊，不過就好大煙，即係好大煙霞霧啊咁樣，咁有啲光啊，咁當然肯定就唔會行出去，真嘅就唔會行出去嘅，係啦，唔會行出去嘅，咁就閂門。降級，咦？佢出世咁快嘅速度，可以咁快就咁快，但係係啦。但係我想講，佢係撳咗好多次，都係冇嘅，冇反應啊！去到門， 冇錯， 係真係 冇錯。 咩閂門撲街？做乜嘢咧？閂門，勁熬，真係好驚。咁同埋到你撳到咁上，其實一定會有一種絕望感喺度嘅。閂唔到， 有啲歇斯底 里，佢就褪咗去後面 行出去， 係冇褪喺入邊，佢依然呢個位係安全，佢點會行出去？ 唔係佢一定褪後最後，個目的係想監察住有冇入嚟啊嘛。 係啦， 又唔生又剩咁樣，咁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過咗幾耐噶。總之則終於架 lift 寫小説通常話呢叫度日如年啦， 到秒其實都要年嘅啦。OK， 總之就終於到門生咗， 再落 冇OK 過翻上翻去，但係上翻去即去翻住樓。即刻衝翻出去啦！去咗餐廳，揾到佢個導遊啦。 食早餐啦， 揾到佢個導遊。咁佢都冇嘅，唔係佢都其實攤攤咗自己嘅，因為其實要做嘢嘅。咁當然佢面無血色嗰啲係冇得控制嘅。 你今日咁清理白淨嘅， 好心雲落魄咁走埋去。 我賴嘢。 你 日光又白喎。 你喂，你仲喺度嘅？我哋要出發嘅喎，你仲喺度嘅？咩出發啊？咁佢個導遊真係咩都唔知噶嘛，好冷靜。咩出發啊？八點啫喎，而家。跟住佢話嚇，八點三啦喎，隻表。係啦，咁即係佢嗰段時間係真係唔知去咗邊啦。 即 係 俾人玩咗十五分鐘咯。 其實可能唔止十五分鐘。總之佢度過咗一段去咗二度空間嘅時間。咁上翻去，而事實現時只係可能過咗十分鐘、十五分鐘。咁然之後佢就。即因為有時間嘛，他就坐低跟他的導遊講。 他不夠膽再搭步啲翻上落行李嘅。 冇，我想講你要聽埋先。他跟導遊講，其實他都不用講噶啦，佢街知道咩事嘅，即都見到他嗰個失魂落魄、面無血色，同埋十五分鐘時差嗰度，咁佢就問咗佢一句：你頭先係咪搭右手邊嗰部 lift？ 即係有啲嘢㗎，你仆街住入去又唔撚講喎。 係啦，佢話係你點知我搭右手邊？你都唔係第一個㗎啦。OK， 即係佢唔會唔上翻去嘅。不過佢唔搭右邊嗰部 lift， 咁當然都係 咁好 屌曬啦。你 唔知你唔撚講咁 先。好啦，你啊，你發生曬先至講，咁都真係哇！原來有二度空間嘅呢個。 我哋美後話分俾我知邊間酒店啊？ 我唔知喎，不過我可以話個地方俾你聽。 咁但係嗱，譬如如果講鬼故啦，你試過去個場嗰度啊？譬如講鬼故啦，咁有怪聲，即係有怪講鬼故啦。咁其實咧，你試過最多嘅時候咧，可以圍到幾多人埋嚟咧？ 眼見嘅眼見嘅。 好似聽聞咧，佢哋都好中意聽。 係啊，好掹正想講， 我想講眼見嘅有幾多個眼見唔到嘅，我就唔知啦。 想講嘅其實。跟住， 但係邊個冚家拎建議今日嚟呢度錄？ 係都仲要，唔係室內係室外 嘅。唔係咁嗱，譬如即係可以都，如果你一個可能係巴啦，或者卡拉 OK 就冇辦法啦，閂咗門就全部自己人 食屎啦，巴啦係啦， 因為全部都係自己人養出嚟嘅。 咁但係有冇 都有機會啲 friend 同 friend 嗰啲？哎呀，話佢個妹好熟係啦咁樣。 有我少啲，但係因為你如果卡拉 OK 你都係十零二十個啦， 好難㗎啦。前面有幾安開緊演唱會，你點講鬼故咧？ 我諗最多十個到已經好頂緊㗎啦。 即係話如果選擇場合，其實卡拉 OK 唔係一個講鬼故嘅好地方。 你唔唱歌就可能， 除非全世界停曬喺度俾支麥你講鬼故咯， 正啊！ 用支麥講鬼故好似唔係咁恐怖咁樣， 冇錯。 唔係啊，佢有 echo 噶嘛，正。 咁即係話你唔好去卡拉 OK 講鬼故啦，即係我哋可以選擇去吧啦，或者啲 其實吧，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好好嘅講 吧咧，清吧啊，品啊紅酒啊嗰啲都仲 OK。你試下整啲動之動之動之嗰啲，或者有啲麥你喺度唱歌唱歌唱歌嗰啲咧，咁你就撲街啦。 講鬼故，然之後效果最好咧，一定係仲係我哋會玩 cam 嘅時候嘅，兩日一夜，三日兩夜，哇！ 你都唔係人。 然之後圍住喺度。即係呢一個 係啊，講完之後咧， 環境係真係最正。 邊個有著牛底哥自己一個去廁所啊？啲啊， 咁即係如果你要選擇，即係話你話笑話就可以好啲喎，笑話係咪笑話就好啲啦？ 有好多場都得啦， 鬼故係真係要揀。所以如果你見到我哋今日都，我本身諗住帶佢荒山野嶺嘅，但係佢哋拗啲， 你唔拗？ 係咯，我都覺得其實如果我哋肯，你都會話唔好。 唔係咯， 有啲拗嘅，即係我唔係嗰度係黑到咧冇燈嘅喎。咁我琴日去睇景啦，咁我衝上去攞住電筒衝上去，我行到一十零二十級啦，轉角角，然之後即係冇曬人，跟住就見到擺喺度，跟住話喺呢度講會唔會？因為我行前之前咧， 好有氣氛。 咁跟住仲見到啲溪前，仲見到啲溪前喺度，我驚我哋會熬底，所以我就揀翻嚟公仔嗰度錄啦，咁樣咯。 唔係嗰啲真係要靈探先去得，即係如果要錄製只係 冇啦，去靈探嘅話，快走快走，跟住咪冇嘢咯，係咯。咁啊完咗，應該五分鐘。 今集其實咧，我哋講鬼故亦都係次要嘅啫，即係你講鬼故，你嗰啲鬼故自己冇嘅，人哋經歷冇嘅， 總會有一啲 share 出嚟。 上網 search 下啦，都話機會留俾有準備。 我哋加少少創作成分啦，係啦。 咁記住就， 你今日都上網 search 咗唔少。 我但我 search 係笑話嚟， 係咪 search 啫？ 咁本身你嗰啲鬼故冇嘅，你咪上網 search 咯，冇問題㗎。咁但係最重要嘅係你個表達能力係要夠強嘅，你講故仔係需要有技巧，呢啲都係多啲練習咯。 呢個當年最經典嘅嗰個例子就係咩啊嘛？話一路覺得好唔妥嗰排個人啊，跟住成日有啲影喺度，跟住咧有個白影喺度啊嘛，跟住又話落樓梯又哇又追住佢好驚啊，跟住落到去樓去到麥當勞啊，見到麥當勞叔叔又有啊，或者落到樓下見到塊鏡嘅時候，發覺原黐粒飯喺度啊嗰啲。即係呢啲真係，當你哇鋪係咁鋪係咁鋪鋪一大輪之後，哇！你以為然之後話俾你聽係一個低能嘅結局嚟咁樣，但係你要佩服人哋鋪嘅嗰個技巧啦，呢、這個就係講故事嗰個敘述能力咯，我覺得。 冇呢、這個係一個表達嘅問題。 唔係你唔識講嘢，俾你埋到身，你都係啞噶嘛。 俾咗個機會你都唔識捉住就係、是。 或者揾一個識嘅兩句執咯。 唔係呢啲咪就係負責執 嘅。咁但係個問題，你都要揾到嗰個朋友先得噶嘛？ 識多啲朋友啦，係 咯。好啦，咁我哋去到尾啊。 你佢仲有個喎，要咩啊？ 要咯。 O K。 訪問 你。哦，係咩？好啦，剩翻嘅內容我哋留翻下集講啦，要快山講啦。 去到今集嘅尾啦，我哋又即係點講傳統啊嘛，我哋都問翻三個。 有禮必場，冇錯。好啦，咁問翻三個問題先啦。問翻今集嘉賓，首先你會唔會介紹自己咧？會嘅話咧，望住右手邊嗰支係打你 close up 嘅人，say 個 hello。 玩咗呢部好耐噶啦 ，hello， 係我個 friend， 我係阿 Mi 嘅。 阿 Mi 係啦。 好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 你現階段，你現階段有冇男朋友咧？ 暫時單身。 哇！你咁坦白嘅，你咁多個，因為我陰佢，我冇話過俾你聽，我會問嘅問題係咪？系啦， 好自然。 好，咁第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都頭先已經講咗啦。 即係有冇俾人執到雞？ 唔係呢個問題。 唔係第三個問題就係我哋嘅觀眾喺未來會唔會有機會再見到你喺度出現咧？但係最少一年之後啱講咗 啊。係啦，因為咁啱我明天就要離開我哋親愛的香港。 去邊度啊？你 去澳洲咯。 邊度啊？ 啊，墨爾本。 哦 ，Melbourne。 讀書嗰啲。 我不 care holiday 啫，我係 holiday。 有冇翡翠嗰度？啊 ，OK， 好難。 墨爾本的翡翠。 係。咁啊，有機會唱唔係有機會我哋咩啦啊咁樣。 唔係，其實我覺得唱歌都一個吸引力好好嘅，即係如果你哋 呢個我哋再搞嘅呢、這個 唱歌呢集要花啲時間搞啊，真係。所以我哋 唔係你諗下，我覺得都 OK 嘅。如果你哋要 好難喺30分鐘入邊表達俾你聽，究竟點樣你可以唱歌好？ 唱歌可以吸引人。 帶個女係啦，即係呢件事係好難。 好啦， 我抖抖話你聽係啦。 其實唔使嘅。 好啦，就咁啦。死啦！喂，我哋話講鬼故，佢有四個都未講曬。我哋有機會後補，叫佢拍埋俾我。 我自己拍完之後 send 翻俾你。 然之後笑話我留翻下集俾你啦。咁好啦， 好啦 ，OK， 拜拜，拜 收工。其實我哋啲半集都冇陰功，點算係咯？ 點解半集都冇？ 你而家先要除衫嘅點解？